Thank you.

香 给你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行，我要历行在今天。越王临朝后，骑马之船，柴草和孤胆，火速备齐全。柴草铺在地，千万莫迟延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，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免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尝尝苦胆，胆色飘萍，我的心已甘。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起住